是根苗，自幼儿懒读诗书，游手闲好，倚杖捉家计充足，在外边踏胡文闹，常与那公兄和公弟在一处是朝朝唠叨，这一日祝生他早起，寂寞无聊，他禀明了娘亲的街门带好，出离了门外散步笑他用木锹建茶棚，搭得庙，坐东向西靠山道，棚内坐着女多娇，万种情千般俏，他冲着公子叫不住的笑，见他风流儿袅娜，体态娇秋波儿一个转，令人魂笑，燕语莺声爱伯伯，爱伯伯母来叫，您出来瞧瞧，有一位行路的君子在那块站着，他若是喝茶，您就给挨着给他倒啊，他勾着一儿耍笑啊，为把人招，你写信呀子偷瞧，四目相助彼此塞，

这宝里巧， 风流恋不飘飘，竹生他接过茶也过不得品味道，一闭眼手舞足蹈咂嘴把头摇，尊姑娘您这个茶好好好，您再把那您的茶叶赐予我一包。三娘她转向去抱好了水蟒草，公子他接过来就揣在了腰，陈半上的方素行红归本桥，向姑娘连连致谢说日后再酬劳，说完话他大咧大山那就上了大道，不由得那一阵一阵他喜上眉梢啊，一边走的一边想不住的笑，笑得他呀前仰后合是嘴脸直叨叨，不但这个茶叶好，嘿姑娘更是好哦，这姑娘她待我的情意不薄，赠茶叶的恩情我永远也忘不了，这个老老不给我介绍个要了我的命一条，老老老老你快给我做介绍吧，我情愿跪着磕头认你做姥姥，我的外婆呀我的外婆呀你的修点儿好，办成事儿我请你去吃麦当劳，祝公子误入歧途上了圈套， 好，听众朋友，刚才我们欣赏的呢，这是单弦名家林月如先生啊演唱的一段《聊斋志异》中的故事《水芒草》。第一时段，我们的开心茶馆到这儿呢，先告一段落。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，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，我们再和您一起呢继续分享其他形式的曲艺作品。 条都与爱心连， 礼让行，人不强行，尊重生命为您点赞。 斑马线，文明线，条条都与幸福连， 从容初心不闯荡，遵守秩序大路朝天。 你在北京当初文明城市美女收下名片， 你在北京我在北京， 爱是最温暖的声音，你在北京让出文明幸福绽放整张笑脸， 你在北京我在北京，梦想路上携手同行， 覆你脸，从容初心不闯灯，遵守秩序大路朝天。你在北京让出文明，城市美丽书山名片。你在北京，我在北京，爱是最温暖的声音。你在北京让出文明，幸福绽放张张笑脸。你在北京，我在北京，梦想路上携手同行。你在北京让出文明，城市美丽收山名片。你在北京，我在北京，爱是最温暖的声音。你在北京让出文明，幸福绽放张张笑脸。你在北京，我在北京，梦想路上携手同行。

可怜那位黛玉听把肝肠断，双双清泪 兄妹，我有话说出来，你也别烦，我日你你玉宝钗续亲事，风云家客变言双关，你那里小玉梅香全结义，我顶不动，多怪公子到这边，黛玉说罢微带怒，回不头，头把扳，花虫贴在山坡上，花棱滚滚坠下山，宝玉带上姑娘千趟欢，宾客未消完，哥哥我一心服二就是你，再找知音一个难，二人正然续心事，老贾母差派使女到这边，太太问宝二爷林姑娘上何处去，大家找遍大观园，二人离了山坡后，方才的话儿一字不谈，从今后黛玉病在潇湘馆，王熙凤定下计连环，宝钗冒充林黛玉，果然是通灵金锁配姻缘，林黛玉自焚诗稿持情断，贾宝玉看见花锄心痛酸，到后来宝玉出家他就当何尚，一骑那黄山 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今天我们在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中呢，曲艺唱段就和您分享到这里了。明天我们再和您一起啊，继续欣赏这些精彩的曲艺作品。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内容，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.6 兆赫。 今 今夜就能从书中逃回到快乐世界。我不明白这个年代怎么还能说读好书才会发财。好歹 I'm the body, what a mind， 说了那么多你们明白吗？ 有些也不敢，只是要你看 我不满的地方。 嘟嘟嘟嘟嘟，老鼠想吐好想哭，啪啪啪啪啪，老师背书好白痴，你这会是你啊，弟弟我就快要发扬颠簸。不是每个人都会读书，不厉害读书也不一定就会输。不是想要说我会读书，不在乎我，只想要你能清楚。年代怎么还能说读好书就会发财？好歹 I want the body, what a mind， 说了那么多你们明白吗？ 不是要反抗，只是要你看我不满的地方。